那个谁他结婚这周末、啊、请你了吗？ 请啊，干嘛一个院的。 你打算怎么给钱啊？ 既然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怎么也包一个三位数以上啊。 那是多少啊？ 1000吧。 啊，三位数以上你给1000？ 是，人家上回我们家里来人，那火车上还报接人家呢，我就给人包一大点得了。 明白明白。哎呦，都给那么多呢。啊，他帮他忙了，我再问一个。喂， 哎 哎，那谁他结婚这周末？ 这什么交情啊？把兄弟不请我，到时候我跟他急。 哦，那你打算随多少钱？ 哎呦，这我也商量半天，2000吧。 啊？ 怎么了？ 啊，不，信号不好，我信号不好，你这怎么着？ 没事，2000。 哎呀，好嘞好嘞，拜拜。 哎哎，完了，哎，拜拜。哎，你随多少？没说话。 妈呀，他们都给那么多钱呢，嚯，大几千大几千的给，这谁受得了啊？一来就1000-2000，我还活不活了？这月就这一个结婚的，这要4个结婚的，这要8个结婚的呢？真是的，早知道我也结婚，我说为什么现在结婚越来越多呢？拿结婚当事业干了，拿结婚挣钱了，要不然结婚叫小登科呢？真是能挣钱。明儿我找一媳妇儿，我也好好办，我把他们都请来，都得给钱。 儿子， 给钱差一分都不得。 儿子 啊， 这是我跟你说，虽然你最近工作不太顺利，但也不能搞那违法的啊！把谁圈到屋里跟人要钱呢？ 啥呀？ 公安局要来了，我可盯不住啊！ 孩子，俺妈弄了点那个杭菊是吧？给你去火的啊！我听着骂了差不多有40分钟了。 啊？谁呀？怎么了这是？ 别急啊， 无论如何不能抢人钱啊。 行了行了， 往心里搁啊。 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被这点事难住呢？哎呀，我有此妙策，你能扛过这难关。 孩子喝了茶以后心情好很多呀。 嗯，不让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坏了，火败大发了。 道喜道喜、 哎、欢迎 给您道喜。哎呦， 哎，那边坐那边坐那边， 瞧瞧瞧瞧， 来， 这新郎官还挺精神。 哎，别这么客气。 您好您好，请在这儿写下您的名字。 哎呀，你是媳妇、你不是媳妇儿、你是朋友朋友。来来来，我写上我的名字。 好、 哎，写这儿啊。 哎，写 我写这儿行吗？ 可以， 写这儿也可以吧？ 没，都行都行。 那我写这篇吧。王喜乐，哈哈哈哈哈，行吧？ 啊，可以。 我都哪桌呀？哎，对了。你结婚了吗？ 嗯， 有男朋友吗？咱们认识一下呀， 表哥， 加个微信。 表哥，这个是 啊啊，这是我们的朋友喜乐啊。 哎，我啊是他哥们儿。 您第三桌。 哎呦嚯，我还这么靠前呢。 那当然了，关系好。 您是发小桌。 哎，怎么搁小桌了？ 发小那桌，那都是咱发小，都认识啊。 您开玩笑呢，想加微信啊？ 您那个。 得嘞得嘞，我看见我就这儿了。谢谢谢谢谢。哎，你们都随多少钱？你们随多少钱？货金这么多呢？ 2500。 哎呀妈呀！ 1600。 你们这么多有钱呢？ 1200。 哎，400这我还能接受。得嘞，亏得我提前有防备，我这锦囊妙计就是它。嗯，呵，新郎官进酒来了。 来 了。哎呀呀呀，这新媳妇儿啊， 哎， 还真漂亮。我得叫弟妹啊，我得叫那个嫂子、 叫弟妹，叫弟妹。 从小一块长大的是吧？ 啊，对对对。 老听他们说您这几位了。 哎呦，你可不知道，我们俩光屁股长大，小时候的踩着呢。 啊，嗨、哎，别说了。 哎， 敬酒敬酒敬酒， 打树上掉下来， 敬酒 打的这。 好了好了好了， 他爸的。 就到这儿。 哎呦。 小孩儿事真挺有意思的 啊！现在他出去了， 改天再聊。 娶的没漂亮媳妇儿， 不是还那么多桌子，咱先敬酒，先敬酒。 来来来， 给您包糖还是给您点烟啊？ 哎，我明白，也甭包糖，也甭点烟，两样一块来啊！大红包， 哎呦， 谢谢您， 红包、绿包、大紫包，哎，您来拿着，弟妹，拿着，拿着，拿着。 还有浆糊呢，哎呦， 哎 沾我一手。好，谢谢您了。 您还在？这个， 您可别给支票啊！ 对我没法入账啊。回来，哎， 喝，走，干一个。哎呀，老公 啊， 这个包虽然大，可是够薄的。 那说不定里边，哎呦，那里边喝的是什么呀？ 要不是支票，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咱打开看看， 看看，金，欠你800元。 啊？什么意思？ 祝新欢大吉，等哥们儿发达了，补个更大的。 什么呀？ 包，啊，就红包呗。 你念出来呀、 啊？哎，不是，这还你不明白吗？ 啊， 人这位就没给，

小柱挨揍了。为什么呢？因为给人讲道理啊，挨的揍。怎么讲道理还能挨揍呢？他就这么讲的。哎，兄弟，比如说你有一张10元的票子啊，给你换成2张5元的，不会有什么感觉吧？哎，可是你要有一个180斤的老婆，给你换成2个90斤的，你肯定特别开心。这哥们儿旁边的女友啊，不到180小时，听完了以后，啪呀，就给小柱的一个大嘴巴子。 小花啊，那会儿啊在银行工作，哎呦，在银行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碰见过。有天来一大娘，哎，正好啊排在小花的窗口。以下呢就是这个大娘和小花的对话。小花说：“大娘，请问您取多少钱呀？那还是存钱呀？”老太太说了：“哎，闺女，我呀不取钱，我这存折里边啊有16万，就是啊拿出来给你看看。我呢就住这附近，我观察你好几天了，我觉得你这姑娘人也特好，长得又漂亮，还特别有礼貌。哎，这就是，我给你彩礼，你给我当儿媳妇行吗？”小花听完这话，哎呦，那脸比那百元大钞还红呢。 邻居大妈给殷小柱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一个空姐。殷小柱兴奋一夜未睡，哎呀，空姐得多漂亮，空姐。第二天一看，人家确实漂亮，但是啊，这空姐一张嘴就是要求月收入多少多少，房子买多大多大，车子是什么什么型。听得殷小柱直腻歪，大家都知道，殷小柱最大特点就是没钱呢。哎呀，这真是戳到了痛处。于是呢，不咸不淡的说了一句话：“哼，你咋不上天呢？”那空姐特优雅的一笑说：“啊，今天我休息呀。” 王大磊啊，在自己微博里边发了一个小消息，哎，突然底下有王大磊的2个朋友，一男一女，给他回留言。可是这一男一女，他们之间根本不认识，俩人啊就在王大磊这个微博底下这评论里边聊的，哎呦，那叫高兴啊， 有来有去是吧？ 哎呦，来回俩人得20多条。就在俩人聊到马上就要交换电话号码的时候，王大磊很果断的啪把微博给删了。 欢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You better run, you better

哪个求婚率的命中率高啊？ 他就是扎蛤蟆这个吧。 哎呦喂， 他问我哪个命中率高。 哦，那个我也听着挺新鲜的。我一直以为吧，求婚就是一个一闪念的事儿，比如俩人吃炸酱面，忽然间 一秃噜的面到一半，摸你撞我， 快就想向他求婚了，是这种场面。没想到 你说一炸酱面馆，就是老北京饭馆，吃着吃着炸酱面，突然间咕噔，这人跪这儿了， 结账， 从面里捞出一个戒指来， 哦， 还带着炸大酱。我一直以为这是大磊心目中的这种平时生活的朴素的求婚。 这个还真别说啊，求婚的地方啊因人而异。你比如说这个女孩工作在一个科研的环境， 哎， 没准就在女孩的办公区，这个男的咕噔儿给跪下了。哎呦喂，您别再熬着我了，是不是？您饶了我吧，求婚了。也许两个人在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哎， 是不是？ 这有可能。 嗯， 也许两个人在选择一个就像大磊说的温馨浪漫的，你甭管是海边啊，是教堂啊，是什么这个酒店的，甭管怎么着，找一个浪漫的地方， 山洞啊。 哎， 那小柱，这么多种方式里你偏向于哪一种啊？ 哎，对，说半天我了， 我喜欢那姑娘。 我知道 在哪， 就是 跟那姑娘， 明白，就是他说话不算数，姑娘说愿意在哪儿接受。 对， 但是求婚这事儿姑娘不是应该不知道的吗？ 好比说啊，我跟那姑娘啊逛这个 菜场， 哎， 逛首饰楼， 首饰楼 怎么着？银楼啊，又叫银楼， 哎，银珠吧，还有 都没地儿找去。 首饰楼逛着逛着呢，他看见一个，哎，这不错呀， 嗯， 那就是他了，我就把他这给买了，给挂脖子上了。 嗯， 按说这个是你洗三叔才挂这个呢，这你喜欢就给挂一个， 长命锁呀， 这他喜欢，这算订婚了。 嗯。 哦，挂上就订婚了。 对了， 花钱了就定了。 对呀、啊， 哦， 花钱就定啊。 但姑娘一看你也没问，心想看来他也不一定要我跟他结婚，就是愿意给我花钱。 哦， 姑娘很实在， 就拿他当秧子了。 那我再考虑考虑， 姑娘没事又跟小猪约在银楼， 老喜欢银楼啊。 吃完炸酱面，咱哪儿玩会儿银楼呗，要不然。 这银楼有什么可玩的？ 银楼里边卖首饰啊。 哦， 今儿买个钻戒。明儿买个 耳钉 的，后来来个项链，来吊坠。 小柱就迟迟不向他求婚。 这姑娘已经挂满了， 对， 实在没地儿挂了，估计还是咱上云龙。 那怎么嘴里还有金牙呀、啊？ 都镶满了， 自己都已经打扮完了，那怎么办？给孩子买点吧。 嚯，连孩，哎，我还找一有孩子的， 不是亲戚家小孩，给侄子买一个什么吧。我也不带这玩意儿，给孩子买的。小猪还是迟迟没有说。最后呢，直到分手了，这姑娘啊，包里啊，脑袋上都弄满了金子了。 打老远一看，这姑娘跟镀金的似的。 镀金娘啊，人送外号。 那叫镀十两。 哎， 小猪都没开口。小猪琢磨，他还不明白吗？ 这个贵人羽化迟啊，我这已经迟到一定程度了。 对。 哎，所以像小猪这种以为一个举动就代表了求婚，那。还是要分情况的，什么举动是肯定 幼稚一点， 哎，什么举动是肯定求婚的， 你光买了戒指你不说，估计人也不认为是求婚。 哦， 其实求婚是个浪漫的事儿，小柱可能不小心给酿成了一个小小的闹剧。 说了我们俩了， 哎，对，你小花， 哦， 要是你喜欢在哪儿求婚？ 我为什么是我喜欢去求婚呢？ 就是 背，你喜欢背， 对 啊， 你那爷们儿 在哪背求婚？ 对，就说北京话，你那上事儿，哎， 什么呀？那我的那个心爱的白马王子呢？ 那也不一定，真的，真的，真不一定是王子。 我那王子， 也许是王子跟包的。 我安排个， 那是个包子。 别捣乱，我要安排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花园。你 这有、哎、有草了，有草，这跟我说差不多，草地上。 水池喷泉。 你看看有水了吗？ 水池喷泉，然后旁边有些大的购物中心， 有餐厅也不远了， 有银楼啊，首饰楼。 求婚我倒是不用那么特别的，就像你们那么刻意 啊， 嗯，真的就是去个尼加拉瓜呀。 喝好， 去哪儿拉瓜去？ 他喜欢拉瓜去，爬个庄的瓜好。 哎、什么帽子？就去个尼加拉瓜大瀑布那儿，是不是带我玩一圈？ 尼加拉瓜大瀑布、啊， 那叫尼亚加拉大瀑布。 哎呦喂，没去过，那叫尼亚加瓜大瀑布，懂吗？ 加瓜， 我加瓜显得浪漫啊。 什么什么？ 尼亚加拉。 哎。

是祖国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吹吹后背柔柔肩， 老人 回家看看，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看看，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